又无限深情。为了你，我想做一生不更改的决定。我给你全部的爱，还有我的真心。爱上你，是你要的，我都愿意追寻。 开心你的窗户，越爱越不知足，总是有自己的顽固，争吵时都不愿让步，是相爱输给了相处，只好换个身份祝福。我们说好各走一步，是不说不清回头了也不重复，把眼泪忍住才能把你变模糊。我们说好别怀疑当初，已经也算是珍贵的保护，不懂方式投入蒙下了幸福，不如退回一人的小事都不愿让步，是相爱输给了相处，只好换个身份祝福。我们说好各走不是路，说好情会走了也不准哭，把眼泪忍住才能把你变模糊。我们说好别怪你当初，如今也算是珍贵的保护，不懂放心不如抱杀了幸福，不如退回一人的一步，谁惹谁的痛苦，爱却又一步步的回顾。说不好我们又可以换个角度庆祝、oh no、还有什么礼物能够加入分手的演出、oh、不如现在一起满足说好先回头了也不出哭，把眼泪凝住才能把你变模糊。我们说好别怪你当初，毕竟也算是珍贵的保护，不懂方式投入抹杀了幸福、哦哦、我们说好奔走不是路，唯一不是苦涩还是领悟，多少悲欢喜怒也被疼为何物，至少昨天我们不负孤独。 之美修气质家用，住院室现对外开放花道、茶道、香道培训，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，让艺术相伴，让气质相随。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住院室3159000。云山云水三角汁消石化积，云山云水三角汁解酒护肝，云山云水三角汁来自云南的幸福味道。详询18600476718 18600476718。 生活与梦想舒适，充满幸福能量，我乘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，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。

轻轻地唱，清澈明亮，不会忘。一个拥抱是一首歌，在我怀里轻轻地唱，脆弱坚强，我都不放。 过，因为注定那么傻。风吹着白云飘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想你的时候，我抬头微笑。 奔驰 E 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，跑车风格引擎盖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，智者大成，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。 美在聆听，美在生活。 时间的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，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。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，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，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。城市蓝调，好音乐陪伴一生。 城市蓝调，我的城市，我的音乐味道。 人活着最终是为了什么？不知道你是否有想过，我们总是在感叹这个世界变化太快，成熟不是看你的年龄有多大，而是看你能够担起多大的责任。敢于担当才能够赢得别人的敬重和关怀，赢得别人的认同和信赖。英雄因为担当而伟大，君子因为担当而崇高，不是吗？ 你对他好，把他的依靠当作回报，只是他无力向你乞讨，最后还是见你泪中带笑。你看不到，心在那一天一滴里越缩越小，才会明知深渊还往里跳。我想男人的好，只要在他身边的 他好，把他的依靠当作回报，即使他无力向你去闹，最后还是欠你累重代伤。你看不到现在那一天一地越缩越小，才会明知深渊还往里跳。我想那个人的好只有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，只是谁是毒药，谁才是你的珍宝。要是那个人的好总要你委屈自己出出讨好，才能塑造才能得到，你何必自寻苦恼。我想那女人的好只有在她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，只是谁是毒药，谁才是你的珍宝。要是那女人的好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，才能塑造才能得到，你何必自寻苦恼。让他一了百了，你应该对自己好。 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会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迷茫，人们往往把交往看作是一种能力，却忽略了独处也是一种能力，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是比交往更重要的一种能力。反过来说，不善交际固然是一种遗憾，不耐孤独也未尝不是一种很严重的缺陷，对不对？ 你说你有个疑惑，在流星消失前我求什么，求你变得更聪明，为了我多用一点心。你问我缺了什么，我轻轻指指天，望着星空。你要到太空树抱你，我想你表错了情。 Oh, I'll say you love meAnd promise to me 我要你说的发自你内心，真的爱我绝不变心，简单的一句话 So love me And promise to me 我会给你温暖整个冬季，想到了你就像是执着不敢说话的呼吸。你说你有个疑惑，在流星消失前我求什么，我求你变得更聪明，为了我多用一点心。你问我缺了什么，我轻轻指指天，望着星空。你要到太空树抱你，我想你表错了情。Promise to me

战胜一切，缺点变成焦点。 情感新鲜，带给你再见。 美丽极限，爱漂亮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境界，人不爱每天，注定没别的气馁，就快点跑到一边，现在就开始改变，麻雀也能飞上青天。 我七十二变， 情感新鲜，爱给你再见。 美丽极限，爱漂亮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境界，能不爱每天，注定灭灭气馁，这观念抛到一边，现在就开始改变，麻雀也能飞上青天。美丽极限，爱漂亮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境界，能不爱注定也变起来，这观念抛到一边，现在就开始改变，麻雀也能飞上青天。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。 我和你存在一种危险关系，彼此价值这另一部分的自己，本以为正完成了爱的定义，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。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泥游戏，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，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。你是爱我的，就不怕有缝隙，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，让一切回应在这声巨响。如果还是说什么都不能放，我不挣扎，反正我也没救。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泥游戏，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，但你的温柔是我为你沉溺。你是爱我的，就不怕有缝隙，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。

情歌的傻话多属于你跟我，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。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，燃烧了整个沙漠，太阳进了我也会躲着我，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。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，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，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。沙漠有了我永远不寂寞，开满了青春的花朵，我在高山上你在青山河，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。你给我下雨天滋润我心窝，我给你下微风吹开你花朵，爱情的夏花多属于你和我，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。你给我下雨天滋润我心窝，我给你下微风吹开你花朵，爱情的夏花多属于你和我，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。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，燃烧了整个沙漠，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，他也会把我这把爱情的火。 怎么亮着那不朽彻夜灯后，你为我点的烛火，我是一次邂逅，红了那一场梦，我的心碎全部褪色，像被大雨洗过，杯中景色鬼魅，我忘了我是谁，心情就像月亮午睡，手里握着蝴蝶被单飞，不醉不归。我笑天忘掉， 我 痛把我变成了煎熬， 我天地犯了错， 把错我向你脸皮化岁月不了， 我天地犯 了错，原谅我多情的打扰。因为你的美，爱匆匆一瞥不过烟灰，看大雪纷飞却再也找不回，被白雪覆盖那些 清脆， 当时好像会拥有你唯一条件，我有罪。墨色的月写了霜的泪，我会记得这段岁月，笑前忘掉， 我天地犯了错， 拥抱变成了煎熬， 我天地犯了错， 把错向你脸皮化岁月不了， 我天地犯了错，